两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诗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哎呀，这天儿终于凉快点。 哎呀，今天是真不错， 是吧？ 我都穿上长裤了。 哎呀，据说烧烤模式已经结束了 啊，这自然不用砸了。 嗨、这两天可能都有雨啊，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可能也有一些地方开始慢慢掉点儿，希望大家能够赶紧回家。另外啊。 有下雨天就体验这样凉爽啊，不是回家还是得回家，不用开空调了。 是是是，你别说这现在放假了啊，很多来北京旅游的一些朋友呢，想去看的景点有很多，还有一部分人呢想早上起来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升旗 啊。对于很多第一次来北京朋友，这是一定要经历的。 对对对，昨天凌晨4点半左右，天安门金水桥两侧的游客逐渐越来越多。东西侧安检处都排起长队来了，4点多啊，这早上起来 啊， 有一位身穿蓝色一次性雨衣的老年女性推着个手推车走进人群。 哎，还有手推车呢 啊！一看这个女同志啊，头发有点花白，大妈也就是一个啊，走在金水桥东侧的人群背后，从手推车上的一个大麻袋里边，人家拿出一摞旧的那种塑料椅子。 嗯， 麻袋中除了塑料椅子之外，还有一些旧的塑料凳子、塑料瓶子，随后就开始吆喝了 啊！ 踩凳子看升旗啊！踩凳子看升旗，1个20，1个20，哎！ 啊，在这儿、在这儿卖凳子还是租凳子呀？ 租啊，1个20。看过升旗的朋友都知道，那人山人海。 嗯， 但凡在后排，你要不长得跟姚明一边高，你根本看不见前边。 是 吧？ 嗯， 哎呀，这不是踩个凳子，你就能看得清楚点呗。 哦。 同时呢，距离这位大妈不到5米远的地方，有6、7个人一起运来20多个塑料凳子和木椅子。一看岁数都不小了，男的女的都有啊。其中两位中年妇女喊：“租凳子看升旗哈，50块钱一个，50块钱一个啊！” 哎呦，这边还更贵呀！ 哎呀，很多游客当时一听这价，人直接就走过去了，拥过去了啊！能不能便宜点啊？一个凳子踩一下也要50块钱，这金凳子这是。也有些游客质疑商贩说：“刚才那边20块钱一个，你怎么要50啊？” 是啊， 这出租凳子中年妇女头也不回：“你租就租，不租就算了，50块钱就50块钱，你爱租不租。” 哼， 你看就是不愁生意 啊！ 不到10分钟，包括木椅子和塑料凳子在内的20多个凳子全都租出去了， 生意还不错。 哎呀，两位中年妇女和站在人群当中里应外合的几位同伴汇合之后，就跟同伴还聊天呢。哎，今儿生意不错，嘿，挣了700块钱。 哎呦，没少挣啊！ 光租个凳子一天700， 这一上午，这一早上，这才多少几分钟啊、 哎！几位赶来询问的游客还没追着两位商贩，说凳子都没了吗？你来太晚了，都没了啊！明天再来吧，明天看升旗。之后就开始边聊天边等升旗仪式结束之后收回这板凳。 这已经不是贵不贵的问题， 哎、 你有钱都没有凳子租了。 关键是你说这来北京看看升旗不容易啊！你比如说赵先生和妻子以及他儿子花了40块钱，一共租了2个凳子。赵先生和妻子各占一个，儿子呢是坐在赵先生肩膀上这呵啰着啊。赵先生说了， 自己从外地来北京旅游，这确实贵呀、啊，要不然就得早点站在前面，来晚了，你要是想看清楚，就只能租凳子了， 没办法、 啊。昨天早上起，在天安门前面升旗仪式结束之后，人群散开。执勤的民警根据市民的反映，将正在收凳子的这大妈给控制住了。城管人员走过来，把这个凳子都没收了。现场的城管人员也说了，说这些人呢，躲躲藏藏啊，而且伪装各种样子，推个小推车，盖个布，你也不知道他干嘛。但是，一旦被识破，城管会上前没收这个凳子。 嗯， 天安门东侧安检人员也跟记者说，说就在天安门租凳子这个行为是不允许的。同时呢，这儿24小时都有城管执法。只要看见会马上处理，看来呢，有的时候还是这个人太多啊，不见得所有的都能逮得着。 是， 哎呀，你说这个什么生意都能挣钱哈？ 哎呀，这个脑子说实话挺活，倒是挺活，又没用对正地方、 啊，是， 可惜了啊。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你说这个人要是想挣钱，怎么钻都能找着一些挣钱的办法。这个挣钱来的合适吗？肯定是不合适，是吧？ 嗯哼。 所以我们在这儿也希望城管部门加强执法。另外，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后排的一些朋友能够看得清楚这种升旗仪式呢？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希望能够现场有这种爱国教育，自豪感油然而生，是吧？ 嗯， 能干点什么呢？ 反正你说大广场吧，要是建那像阶梯教室一样台阶也不现实。 对对 对， 所以还是希望能够这个想个办法哈。另外，这个目前至少这租凳子看来是违法，这肯定不行啊，该管咱还得管。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点什么呢？ 您想说点什么呀，师傅？ 啊？ 您想说点什么呀？ 哎呀，您家凳子椅子有多少呢？ 啊，这您家有没有小马扎小板凳？这还真未必是每家每户人家都有， 是吗？ 哦，可能好多人家只有沙发，然后餐桌边上有餐椅。 啊， 真说小凳子啊，还真未必能有， 是吧？而且您家里边有什么特别的、与众不同的能坐着的地儿，也跟我们商量商量。你说我们家原来你见过躺椅吗？ 躺椅 啊， 现在人家里有几家有躺椅的呀？ 就过去就能卡那个角度不一样，你可以躺的角度成65度、45度都不一样。 你别说、我曾经还特想要一摇椅，哎呦，屋子太小放不下呀。 摇椅？ 对，摇椅，藤编的摇椅。 哦，那个你再等几年？ 再等几年？ 我们家孩子有一个， 塞不下我呀。反正类似像什么豆大沙发呀、飘窗那种小椅子、小凳子、哎，您家要是有的话，也都跟我们说说呗。 是，我们的交流方式，发送短信到1062882188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可以找着我们。 前天下午5点多钟啊，这个咱们北京有一位警察，很有名的警察交警啊，那个就是因为宣传那个交通手势而走红的小苹果警察。 什么叫小苹果警察呀？ 他当时就是这个弄了一视频，就是在那个小苹果，你是我，就在那个曲子之下啊，这个开始跳舞，就是教大家那个安全手势的那个警察啊，杨浩博啊，这人家平常执勤的时候啊，这不昨前天下午吗？被一名不小心把油门当成刹车的女司机，给撞伤了。这司机撞的不是别的警察，就是这小苹果警察。其实到现在，您要是愿意的话，从网上还是能找着杨浩博跳这个小苹果舞的宣传视频。这视频当中啊，一名年轻的交警说自己叫杨浩博，是公主坟大队的一名民警，大学呢学的是健美操专业。同学曾经问我大学毕业要做什么，我回答说交警。跳健美操和指挥交通有关联吗？那如果有关联呢？随后啊，这杨浩博就在这个小苹果的曲子伴奏之下就开始跳舞了。尽管呢是非常活泼活跃的舞姿啊，但是每个动作几乎都是一个交通标志。这视频当中啊，还对不同的舞姿对应着什么左待转信号、停止信号等。这因为宣传方式特生动、特接地气儿，所以这个视频呢，在今年4月15号网站的上线，截至目前这点击量已经超过30万了。所以啊，很多市民都认识这个小苹果警察杨浩博。 那么到底这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呢？ 昨天晚上10点多钟啊，网友水晶云就发布了一条微博，说京城最炫小苹果交警杨浩博13号下午在纠正一辆违法车辆时，被司机错把油门当成刹车，把他撞飞了。杨浩博腰部、手臂多处受伤，无法行动。这名网友啊，还上传了一名这个身穿交警服装的男子啊，躺在担架上的照片。 后来呀，微博验证名为海淀交通支队公主坟大队交警杨浩博啊，他发微博回复，撞我的女司机，回家一定要好好练练车技，你这样让警察叔叔感觉很无奈哦。这看来真的是被撞了，当事人出来站出来发声了哈。昨天呢，也根据交管局介绍，7月13号下午5点多钟，杨浩博呢在复兴路沙沟路口执勤的时候，就发现了一辆自西向东行驶的黑色小轿车，存在着违反交通标志标线的违法行为，来靠边停车。驾驶小客车的女司机尹某啊，这不一看有交警拦车嘛，一时慌乱，一不小心就把油门当成了刹车，造成啊这前面车前面站着的民警杨浩博一下给人撞倒了。反正经过医生的诊治啊，这杨浩博警官的身体局部软组织挫伤，没什么特别大的事儿。 嗯，就是至少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后果， 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后果。 啊、不过这个把油门当刹车的，怎么每年都会有出现类似的情况呢？ 这一慌乱、一紧张，那脚就 还是手潮了点啊。现在 那是脚潮， 现在油门和刹车基本上都不在一个平面上了，对吧？就是如果您对车非常熟悉的话，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对， 还是好好的练习一下、别从驾校出来之后，您就上路之后呢，还开的无所谓，这也不行啊。 是。 哎呀，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家有什么样的凳子啊？小板凳、马扎啊、摇椅、躺椅都算上是吧？ 是 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于人老宋说：“我们家板凳、马扎都有。”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知道。看演出有个小马扎真挺好，包括你知道现在我因为做健康类节目，有时候跟楼道里边等着上医院看病哈、挂完号之后您且等着呢 啊， 尤其是对一些手脚不太这个方便、腿脚不太方便，然后这个身体虚弱的朋友来说，哎呀，能在走廊里边没椅子情况下拿一马扎一坐， 太滋儿了 啊，是吧？这很方便， 是， 尤其是有些小推车一打开之后是一椅子也挺好 啊， 包括。你知道那个我媳妇儿当年怀孕的时候，妇产医院大肚子的女性朋友，都是身边老公给准备着各种各样的椅子、便携式的。 你当时给准备什么样的？ 我们那时候他基本上他旁边有椅子。 这你得想想啊，反正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啊、您家有什么小凳子、小椅子、小马扎吗？哈，有的话跟我们聊聊呗，发图也行啊、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您家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能坐的这些其他的，像什么飘窗啊、沙发、什么豆袋沙发呀、什么懒人椅啊，这些啊，这都给我们看看呗。 你用过创可贴吗？ 那当然，我现在脚后跟上就贴着呢、看看。 你那是因为油， 别金鼻子呀。 这个创可贴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非常的这个熟悉啊，拉个小口， 对， 啊、 斜抹脚， 对，都可以使。 是。 这两天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说，英国的一位母亲在为他自己2岁的儿子撕下的一个自主品牌的创可贴的时候，发现啊，创可贴竟然把孩子脸上的皮儿也一下撕下来了，这孩子立刻脸受伤了。哟，这消息传出来，立刻引发了大家的啊，真的假的呀？ 哎呦，给我心疼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记者发现，市面上的创可贴应该说是多种多样啊，其中尤其是一些花花绿绿的那种卡通贴， 是 很受一些小朋友和年轻人的青睐。但是也有传言说，卡通的这个创可贴啊，好看不实用啊，究竟情况到底怎么样呢？记者走访了像超市啊、小商品市场啊、药店呐、各种品牌不同的类型的创可贴，有声称啊防水功能的，也有声称不能防水的。这6款创可贴包括3种没有医用标志的卡通创可贴，2种标有食药监器械生产背号的卡通创可贴，和1种药用创可贴。然后就在水里边滴入颜色的墨水 啊， 然后贴在手上试试呗。这一对比发现，有的时候效果并不是一样的。朝阳区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对比几种创可贴之后表示说，几款卡通创可贴的样品上其实只是一层白色的薄纱布，它没有医用标志啊，没办法保证无菌，您贴上也不见得有消炎呐、止血啊这样的作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啊杨淑霞也说使用创可贴呢是为了预防感染，加快伤口愈合。一般的医用的创可贴对于材料有严格要求，比如说要清洁无菌， 而且粘合剂必须是医用的这种粘合剂。 嗯， 而一些没有医用标志的三无创可贴呢，没有清洁无菌的保证，有加大伤口感染的风险。 是 啊，同时有一位药剂师也说了，说即使特别没受伤的皮肤哈，完美的皮肤，你那个卡通创可贴你贴上之后，也有可能引发过敏性皮炎呢。 哦，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一下收音前的家长朋友啊，您给小朋友如果要用这个创可贴，看着倒是挺好看啊，这洋洋那太郎， 对 啊，这贴着很好看，但是有可能给孩子不见得管用，而且还带来皮疹，这就不合适了。 是是是，所以说大家伙儿这个家里这些小药什么的，一呢购买的时候不能图便宜，认真看厂家；二呢也经常定期清理一下家里的小药箱，哪怕就是啊这个医用创可贴正规厂家的，看看保质期过没过。 是，另外我也觉得有的时候咱那个药品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药品，都发现给小孩的药品特别少。形象设计的也不是特别的可爱，而且呢有一些剂量的它也不适合小朋友使。 对，那么大一张，这小朋友小手指头就那么小小一根，绕好几圈，然后还给那小手弹得怪疼的。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希望有关企业能够开拓一下思路啊，别说这挣不着钱咱不做，那兴许是一片蓝天呢。 那也不能一切朝那前眼看啊，对吧。 小美妈发的是照片 啊， 说这个这是一个什么凳子呀？难道是棋盘吗？ 我怎么看着像是炕桌啊？ 啊， 炕上的摆着小桌子。 说这看见我这小木凳了吧？ 啊， 我在小武器那边买的，140块钱啊，琉璃厂卖600 啊， 差远了。 这玩意儿是那个罗汉椅上、罗汉床上摆的那茶桌， 是吗？ 啊。 哎呀，50后说，看看我们家的塑料小椅子，这还是我孩子小时候工厂六一节发的礼物呢，摆了好几回啊，回家之后好好的，你看搬了好几回，回家之后还好好的，用它做着摘菜啊，看看微信都挺好，舍不得扔呀。 是没必要扔，这东西其实还挺实用的，家里有地方摆的话，看着它就能想起孩子的小时候吧。 是，那时话开说，我们家只有一个塑料凳子，是为了冬天穿靴子用的。哎呀，就冬天你知道穿靴，尤其是可能女孩那长靴，那你要是坐在马扎上还不太好穿呢， 是 吧？你得坐一稍微高点的地儿。 对， 哎呀，最舒服的是两个电脑桌前的电脑椅，能调节舒服的啊。今天我们和大家一台来聊的是您家里边有什么样的小椅子、小凳子，坐哪舒服哈？其实有的时候真的，躺着当然最舒服，但是你如果坐着能坐的稍微的舒服一些。那可能感觉更好。 所以说呀，这大家伙就看看呗，家里边您有哪一张特别坐特舒服的椅子啊，这个小凳子啊，包括您特心爱的小沙发呀，其他的那些哪怕一小小垫子都行啊，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呗，反正给我们开开眼。 是，另外您有什么样的喜好，您是喜欢坐硬的呢，还是喜欢坐软的？您是喜欢那种靠垫都跟这沙发后边堆着，还是喜欢抱在怀里边？这个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李凯。 这不暑假来了吗？又有一项这个游玩的项目，很受大家欢迎，那就是高校游 啊，就是北大清华。 对，咱们北京这个大学校园多，而且呢校园这个层次级别特别高，而且这学校的级别也高，很多这个家长啊就愿意带着家里的小孩子提前感受一下文化的氛围，那就来大学看看呗。这一看到这个看到商机的小贩们啊，就开始在这个校门口从事黑导游来盈利。 呵，每年都有，今年又来了。 哎，昨天10点多啊，记者呢就来到了北大东门外，有很多游客呀就在北大校门口排队等着进学校呢。这不天热吗？看着排队接受保安这个核查身份证的游客比较多，有很多游客，你们先排着，我们跟校门口这树荫边上，我等一会儿。 就在这时候啊，有一名男子走了过来，低声就问大家伙儿：“ 嗯， 要进北大吗？ 嗯， 不用排队，我骑电动车送你们进去。” 哦， 他跟记者说啊，带一个人进北大呢，需要40块钱。 和跟那椅子价格还差不多。 哎，你别以为记者不知道啊，记者说去年人才进去过，才20块钱，你今年怎么翻番了？ 嗯、对啊， 这名男子说啊，现在天气比较炎热，我们干这行也不容易。 嗨， 这个记者因为是一个人去啊，他们也没法讲价，没法优惠。随后呢，这名低声说话的男子又走到了这个仨一堆俩一伙的啊，那边有3名游客在一起呢。过去之后说，你们三个一起去，我可以给你优惠100块钱。 嗯， 仨人不是120块钱吗？便宜20块钱，仨人100，哪怕就是这个价位啊，游客也觉得这价钱太高了， 嗯、 我不用你带哈。看到大家伙都不愿意接他的话茬，这名男子呢又从电动车里拿出了一张北大的游览图，你们看。北大里有8大景点呢，来趟北京不容易，不进去看看实在太可惜了。 这黑导游是播音系毕业的吧？ 压低声音嘛、 啊，压低声音还字正腔圆的。 反正这名男子就跟记者说啊，这个因为学校保安呢核查身份，主要是针对外来的游客。 啊， 你要是骑着自行车或者电动车进学校大门的时候，会被保安误认为是学校的职工， 嗯、 人家就不拦你了。这个如果啊，你坐我的车进去，要是被保安拦了，你就和我一起说是这学校的职工就行了。 嗯， 这名男子还说啊，这个在学校里观察这1个多小时，你看这个我们生意也不容易，要不然 又来了， 考虑进去转一圈吧。 啊， 反正就记者观察这1个多小时里啊，这名男子也没游说成功谁跟他一起进校园。 啊， 这实在揽不着客人啊，他自己也特没脸的，就说哎。今天天太热了，咱还是回去吧。反正他也不是一人啊，旁边还一骑电动车跟他一起揽生意的这人， 嗯， 俩人都没揽着生意，就回去了，算没打眼的回去了。 这播音系的是吧？ 不是，我就是一模仿压低声音嘛。 啊、压低声音， 对， 真是算没打眼，你何许出来干这活呢？ 是吧？ 不过每年倒是一到暑期的时候，有很多的校园游啊，这个。都是因为了控制人数嘛， 嗯， 都有一些比如说预约登记啊等等， 嗯，对， 当然每年都会滋生出这种啊挣钱的人，也希望城管部门加大一下管理。另外呢，时候我觉得校园的这种开放啊，就是您去了之后，您看完了之后，大学这种氛围，一方面能够督促孩子往这个美好的目标去努力， 对 啊，另外一方面呢，有的时候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啊这种参观也好啊，感受也好，能够让更多的学校能够努力的提升一下自己的这种教学质量，对吧？有的时候一比较啊，我们觉得有些学校还是真是缺乏一些氛围。 有些学校就名字起得好听，才不能这样。 开玩笑了。 那成小事，那成小事，说大不大，说大不大，那成小事，那成小事，说小不小，说小不小，那成小事，那成小事，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你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哎呀，说到家里边的椅子，大家有话说呀。 是啊。 哎呀，我看到很多特别有意思的。 嗯。 娟子1955说，我一姐妹家见过一个圆圈型的竹椅， 哦， 特别深。大人坐进去之后啊，整个身体都陷下去了，腿是翘着的，仰面朝天，哎呦，透着那舒服劲儿， 哎呦，一听都舒服， 啊，对吧？问问这椅子哪儿买的呀？ 啊， 我姐妹说外边捡的， 啊，这么会捡， 这捡了一个古董哈， 啊。是， 啊， 这红花说啊，我们家呀有80年代我老公自己做的小木椅， 嗯， 纯木头的，现在呢也成了家中的传家宝了，舍不得淘汰，那留着念想。 我跟你说，一把好椅子，你怎么看它好？ 嗯， 不使钉子。就是好椅子， 啊， 对吧？ 对对对，用那榫卯结构嵌的那么凳子腿儿。 那您别打，您别抬杠。您说我们家那椅子都没钉子，嗯，全是一水塑料的。那不行是吧？ 人王振华这个椅子也不错啊。 啊， 我有一拐棍椅 啊， 走路呢就当拐棍，打开呢就是一小椅子， 哎， 坐下歇一会儿。 就是我看过老年朋友去看，比如说腿不太好的，去看医院， 嗯， 上大夫看大夫的时候， 嗯，上医院看大夫， 他就拿着这么拄着去，一看哟，还好前边还有20多号呢，想坐会儿吧。就直接就坐这儿了， 是吧？ 很方便。 张小辉也说啊，我把罗汉床的脚踏当板凳，坐在脚踏上，靠着罗汉床， 嗯， 两个胳膊搭在罗汉床上看电视，舒服。 不是躺在哪儿？ 躺在这个，把脚踏当板凳，坐在板凳上，靠着罗汉床， 多硬的慌啊！ 那人家有垫子呀。 哦， 反正今天也可以发垫子给我们看看。 博万博先生说，家里边有折叠椅、木椅子、方木凳、塑料凳、小板凳，大大小小有20多个呢。哎，你们不说这话题，我都不知道我们家如此的富有。 这么沉，哎，那真是不少。 哎呀，不是卖凳子的吧？来说另外一件事儿。 嗯， 昨天市民赵女士拿着车窗扯下来的，你知道吧？车窗贴了条了。 哎呦，哎呦，200块钱。 哎呀，这个一扯下来不是罚单，是一小广告。哎呦，希望旁边的朋友怒斥。这是哪公司出的馊主意，太缺德了，我还以为我被叠条了呢。 那小广告一般都不是插那个门把手、门缝和那雨刷器上吗？ 对，这个直接贴玻璃上了，长得特别像那违法告知单 啊、 而且贴的位置都一样。看到小广告那一瞬间，赵女士心都凉了，被吓了一跳啊。 是。 赵女士跟记者说，她住在丰台啊成寿四路附近的一个小区里边，因为是老旧小区，这停车位不足， 嗯， 每天下班回家院里的车都得抢车位啊，抢上的当然心满意足，你就走了，踏踏实实回家睡觉去，是吧？你抢不上的，只能心惊胆战的把车停在路边过夜了。赵女士说我们这条街上老旧小区不少，每天晚上停在路边的车都是满满当当的。 嗯， 有的时候啊，交通协管局原来了之后，毫不留情的挨个贴条，他曾经被贴过3回了。昨天不是限行嘛， 嗯， 就一直贴停在路边，晚上下班回家。哎呦，走着的时候一看，都挨个都贴条了。 哎呦， 赵女士说，当时心里边咯噔一下，一想坏了，又被贴条了。 嗯， 走着，哎，就看见自己的车果然也被贴条了。 嗯 啊，这个贴了一张处罚单，但是仔细一看，又喜又怒啊。 喜什么怒什么？ 喜是它不是个罚单，怒的是就是这是一家洗车公司制作的小广告。哎呀，赵女士说，这样的小广告真是太缺德了， 这抓眼球方式抓的还挺吓人的。 哎呀，关键是您博眼球，您就不怕您这洗车店开不下去吗？人家吓着我了，你赶紧给我免费洗个车啊，赔偿一下我这心理损失啊。就是博眼球，咱稍微的街里街坊的是吧，咱别太出格，这您要是给吓出个好歹来，您不是这难受的慌。 当然这车反正停车位确实不容易啊，不好找、也确实有自己的这个难言之隐啊。 嗯， 但如果确实你说要在地下车库看见这一条，那您心里就不用担心了，那一定是假的。 地下车库贴一条，那更缺德呀，这是。 是吧。昨天凌晨啊，朝阳区金台北街10多辆机动车呀遭到了破窗。现在呢，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嗯， 车损呢和被盗情况也正在统计之中。事发地呢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很僻静的道路，路尾呢是一条小河，路边啊停靠着10几辆机动车，大多数啊都是附近这小区居民的私家车。这个被砸的车，哎呀，那一溜都是。昨天傍晚，就在一位居民的指引之下，记者呢先是发现了一辆受损的 SUV， 车的左前车窗被砸碎了。车主孙先生啊正在那检查车里边的财物呢。孙先生说啊，这事儿呢应该是发生在凌晨， 嗯， 车里边啊丢失了一副价值1000多块钱的眼镜，让他头疼的啊这不是因为眼镜，你说这晚上可怎么办呢？我总不能敞着车窗停这儿吧。 是啊。 让孙先生更加来气的那就是啊，这都不是头一回了，就在上个月啊，他的另外一辆车在金台北街同样的方式也被砸开过车窗，当时呢丢了一条烟，修车还花了400多块钱。 嗯， 记者也沿着金台北街找啊，又发现了4辆类似的受损车辆，车里边啊是有明显就被翻动过的痕迹，副驾驶的抽屉也被打开了，那些东西啊也都丢弃在副驾驶的座位上，记者呢也没看着车主在现场。有的受损车辆呢已经被开走拿去维修去了，路边呢也剩下几块破碎的车玻璃，反正一看就是这出过事儿。根据附近居民统计啊，就这一宿被砸的车辆呢已经多达16辆。记者发现呢，这些遭到破窗的车辆呢都是靠街道北侧的车窗被砸。居民就分析啊，这个街道北侧呢是一条小河，在这边作案呢是不容易被人发现的，这不靠着路嘛，窗户上也看不见。目前呢，警方已经对现场进行了认真的勘查，调查呢还在进行之中。 是，每年都会出现1-2起这样的这种案件啊。在这儿我们还是想说，车不是保险箱，您别大包小包什么都往车里边搁着。 嗯， 就算您认为您的包里边东西不值钱啊，但是有可能贼不走空吧？ 对， 他可能把你车砸了，这之后再翻，这不是给您自己添麻烦吗？对吧？在这儿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在车里边 搁太多东西，最好把这些包都稍微的收拾收拾。 嗯，搁衣服也不行，也会遭贼 啊，衣服也不行、啊。 哎呦，这故事原来讲过，那贼过来的时候，他会以为你衣服底下盖着什么东西。 哦。 而我那朋友不就是这样被砸了车吗？他说更让我来气的就是啊，这贼啊，一看衣服底下没东西，把我衣服又给我塞回来了。 嗨、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希望，一是车里边不搁东西，另外呢，如果尽可能的还是停到有人看管的停车场，这样更安全一些。哎呀，本以为养狗能防盗，没想到小偷还是进了家，这狗他却没叫啊。昨天记者从大兴警方了解到，这贼已经被抓着了。这事儿呢，得从李大爷他们家开始说。李大爷家住大兴区黄村镇某小区的三层，家里边养了一条狗，平时呢见着生人他就叫唤、 啊、能看家护院。 哎，三层也没什么院子啊，能看家 就这意思、 是是是。李大爷因此呢从来没担心，我们家不装护栏啊，我们家小偷进不来，晚上睡觉也不关窗户。今年六月的一天早晨，李大爷发现，哎呦，家里边被人翻了，来贼了，手机还有几瓶洋酒都不见了，丢了价值几千块钱的财物啊，这进贼了。哎，不对啊，我们家狗怎么没叫啊？ 是啊， 李大爷反正赶紧报警。警方通过监控录像啊，调查走访，很快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张某。但是呢，张某偷完东西之后他跑了，跑成都去了。7月5号在成都当地警方的配合之下，侦查员把张某抓获押回北京了。张某也是交代说，事发凌晨啊，他发现张大爷家没装护栏，这窗户才开着、啊就跟看着那车里边有包一样，这想法向他们家看看去。一开始啊，看到李大爷他们家那狗，哎，是李大爷还是张大爷，反正看见大爷他们家那狗的时候，着实吓了一跳。哎，再一看这狗没反应，于是就壮着胆子作案。警方审查发现啊，其实这盗窃的这贼张某还是个瘾君子，他吸毒，4年前就开始吸食海洛因了。由于没有经济来源，只能是到处偷东西，偷完钱之后换毒资。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了。警方也是提醒大家说，一些家犬呐、它确实能够防盗，但是也不能因此放松警惕。夏天睡觉的时候还得关好门窗，安装一些简易的防护设备。 是 啊，你挂个风铃，弄易拉罐啊，摆个酒瓶子啊，都行，给您提个醒。狗它也有打瞌睡的时候，老虎还打瞌睡，甭说狗了，是吧？ 对，反正现在也有那些那个电子家用的那个防盗设备。 哎，对， 没多少钱，跟您手机一联网也不费太多电，只要一进人那警报就响， 是 最起码您能先惊醒，是吧？也给这个贼啊这震慑的作用。反正我觉得这钱还算是花在刀刃上 吧，是吧？这个钱不多，避免一些损失。另外进了人之后，您心里边心也突突，是吧？这多危险的一件事儿。 这回有警报之后，先让他们突突。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哈，7288说，我们家有小木椅子、小马扎、小板凳、塑料小椅子、竹子藤椅，哎呀，做什么事儿就做什么，就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需要做一些宅菜，你做个小板凳啊，写作业你恨不能在板凳上写吧， 是。嗯，不错呀、我还挺想要一摇椅的嘛，刚才都说了，估计家里还有很多朋友有那种吊椅，就是那个椅子啊，这两边是悬空的，从上面下来一绳啊，或者一柱子什么悬着坐， 跟秋千差不多， 差不多、然后人能窝在那里边看书，摆在阳台上。 是6668说，我们家的小木凳啊是榆木做的小板凳，比我年纪还大呢，有年头了，一直完好无损。更新不准备更新了啊， 也挺好，实用就行呗。 当小古董，家里边的古董嘛，对吧？哎呀，说到板凳，还有很多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小板凳。4903，我们小的时候家里有个小板凳，枣红色的，木质还挺硬的，正面坐着很舒服，反过来就比较舒服了。 反过来就 不太舒服了。这个三角支架平衡腿还能摇摆啊，这个小凳伴了我60多年了，如今是我们家的这个古董 啊，那是得留好了啊。张小辉说，我妈他们家呀有一把电镀的像马扎一样高的小折叠椅，我小时候就有了啊，我知道您说的这一种啊，这个座位是圆圆的，上面还带一小靠背啊，说有年头了 啊， 当时那感觉那就俩字儿啊，高级， 高级啊， 高级。 哎呀，说到高级，很像很狼，还是狼笑，就其实眼神不太好。哎呀，不行，我们家穷人呐、洗衣服得手洗。 您这是勤快。 哎呀，以前蹲着洗，我蹲着洗还是真是挺累的啊。去年在超市花9.99买了一小塑料板凳，你别说， 洗东西、洗衣服方便多了。 哎呀，一说的这个小马扎，我们军训的时候啊，这个有两种马扎，一种呢上面就是带那个背包带的那种，就是带布绳的那种 啊， 还有一种是这个完全折叠的小马扎 啊， 拎着的话就是一小方盒子。拆吧拆吧拆吧拆吧，掰吧掰吧掰吧掰吧，就能掰成一小板凳出来， 是吧？ 还挺沉呢。 我们小时候那种马扎是什么样？是绿色的铁棍，十字交叉，然后上面那个绷带也是军，就跟那个军挎似的 啊。对对对， 啊，绿条，基本上一个马扎一个。